下的是心清净，舍弃烦恼做善行。清净夜空因果相应，娑婆之间善恶自明，忏悔往日恶种种，慈悲心舍报今生。生老病死无常匆匆，六道轮回一念之中。劝君多重福田在心中，善缘心自平，烦恼断了长乐我今，方知因果不美也相从。劝君早离苦海得安宁，清灵无染四月明，如如慈悲心舍报今生，生老病死无常匆匆。